攻读《编年记下》第十五章。那时，天主的神感动了敖德德的儿子阿撒里亚，他便出来迎接阿撒，对他说：“阿撒，全犹大和本雅明人，请听我的话。即使你们与上主同在，上主也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寻求他，他必让你们寻到；但如果你们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将有一段长时期，以色列没有真天主，没有教导的司祭，也没有法律。但他们在遭难期间，必回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必寻求他，他必让他们寻道。在那时期内，出入的人都必得不到平安，各地所有的居民必要遭受很大的混乱，这族攻击那族，这城攻击那城，因为天主必用种种灾祸难为他们。至于你们，你们应当坚强，你们的手不要发软，因为你们的作为必获赏报。阿撒一听见这些话和预言，便壮了胆，将在犹大和本雅明全境以及在厄弗拉因山地所占领的各城内的可憎之物一概除掉，重修上主门廊前的上主的祭坛，又召集了犹大和本雅明全民众以及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厄弗拉因人、莫纳协人和西莫盎人，因为有许多人由以色列来投奔阿撒，因为他们看见上主，他的天主是与他同在。阿撒当国第十五年三月，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当天由所掳获的战利品取出了700头牛、7000只羊祭献给上主，结盟立约，要全心全意寻求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凡不寻求上主以色列天主的，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一律处死。然后高声欢呼，鸣号吹角，向上主起誓。全犹大人发了这事，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是全心起誓、全意寻求上主，因此上主也为他们所寻见，并使他们四境安宁。阿撒王废除了他祖母玛阿加做太后的权位，因为他给阿舍腊立了可耻的柱下。阿撒将柱像砍倒，打得粉碎，在克德隆谷焚毁，只有以色列的高丘没有废除。阿撒的心一生总是纯全的，他又将他父亲和他自己所献的金银并器具送入天主的殿内。此后直到阿撒当国35年，从没有过战事。